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今日系9月29日中秋节啊，中秋节快乐啊，潘永祥。 系，大家都咁讲啦吓。 系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咁啊欢迎大家收听啦。咁啊今日咧就系第一节嘅节目咧，想先同大家倾下咧有关于的士服务嘅质素啊，潘永祥。 系咯。 嗱，政府咧就早前喺7月咧就向立法会提交咗两条嘅修例草案啊。分別咧就係涉及咧就係引入一個的士車隊嘅發牌制度啦，就係對於一啲的士司機嘅行為咧，亦都係有一啲嘅規範嘅。咁包括咧就係將一啲的士相關嘅罪行咧就引入一個兩級制嘅罰則，以及咧另一個嘅條例咧就係講緊係引入一個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嘅制度啊。咁嗱，今日咧就立法會呢個嘅法案委員會咧就開咗會去到討論呢兩條嘅條例草案啦，就並且咧就舉行咗公听会，咁潘永祥见到咧，今日咧就系出席嘅的士团体咧，普遍咧都对于呢个的士司机嘅违例记分制度咧，都好有意见吓。 哦，系啊，因为呢个都讲咗好耐咁样，咁即系似乎咧，即系听你嘅睇法咧，就一来即系咪纯粹系针对的士司机咧？比如话其他司机，包括即系小巴啊，甚至可能巴士嘅司机啊，系咪都应该都引入相类似嘅记分制度咧？咁样咁同埋即系亦都惊会唔会有啲灰色地带啦？即系第时如果引申咗即系有咁嘅制度，咁会唔会多咗啲投诉咧？因为而家即系投诉好多时都话，如果你刑事嗰方面唔成立，咁都不了了之咁样。但系将来会唔会即系话多咗投诉，咁有啲灰色地带咧？咁都系呢啲业界嘅担心嘅地方咯。 嗱，简介一次咧，就系有关于的士违例记分嘅制度先啦。吓，呢个政府提议嘅呢个新嘅制度啦，讲紧嘅就系话咧，系会就住一啲的士司机嘅违例嘅行为咧，吓就分做3个等级去到扣分。咁一啲比較嚴重啲嘅行為，包括係濫收車費啦，又或者係拒載咧，就會被記分咧10分嘅。至於一啲其他行為，譬如話係兜路啦，兜客啦，或者掉泥掹等等咧，就會被記5分。另外咧就係話，譬如話乘客想有幾多人去到搭的士，咁但係咧的士司機拒絕運載咧，就係佢指出嘅要求嘅數目嘅乘客咧，又或者係唔出單啊，唔出的士單咧，咁得呢啲行為咧就會被記3分嘅。咁喺呢個嘅制度新嘅制度建議制度底下咧，咁其實咧每2年咧就作為一個累積嘅期間啦嚇。咁如果2年內咧呢啲嘅的士司機咧佢係被記咧就係8分或者以上嘅話咧，咁運輸處處長咧就會係出咗一個嘅記分嘅提示啊。咁提醒呢個嘅的士司機咧，咁就係有一個扣咗8分嘅情況啦。如果記到係10分或者多過10分嘅話咧，咁運輸處處長就会向呢个的士司机送一份通知，就要求呢个司机咧喺指定限期内咧自费收集同埋咧系完成的士服务改进课程嘅。咁至于如果佢系被记15分或者多过15分嘅话咧，呢个人士咧就会被取消驾驶的士嘅资格噶啦。第一次被取消资格咧就会停牌咧系3个月。咁如果再被取消资格嘅话咧，就会每次停牌6个月。咁头先阿潘永祥都讲到啦，咁因为的士司机的士团体咁都讲到话咧，其实而家咧就已经有相关嘅法例咧，去到规管呢啲嘅的士行为、的士司机嘅行为，即系呢啲行为咧本身喺而家嘅条例里面咧 都是屬於犯法的，那么都有一些罰款額和入獄的一些的最高的罰則的。咁點解又會引入一個嘅記分制呢？咁但係呢就政府都喺文件裏面都交代啦，咁其實呢一個嘅記分制咪同我哋平時私家車即係去到違例駕駛嗰個記分制係同一個嘅即係相類似嘅精神同埋制度囉咁樣。 嗯，咁都係嘅，即係當然有種睇法就係會唔會係雙重懲罰呢咁樣，因為我已經即係判咗有罪囉咁樣。咁但我相信即係政府都講咗，即係類似私家車咁樣，因為如果你話我罰咗啦，即係喺法庭罰咗罰款，甚至可能要坐監咁樣。咁但係呢個就冇一個即係取消你嗰、那個即係的士嗰個駕駛嗰個資格嗰個懲罰啊嘛。咁除非你話當然啦，你取消個駕駛執照咁啊另計啦，咁你梗係當然揸唔到車啦。咁所以變咗可能即係政府都覺得總管即係法庭判咗有獎時都有懲罰，但係針對一個即係停牌呢方面咧，都有一個另類嘅即係罰則喺度啦。 嗯，其實講翻而家一啲比較嚴重啲嘅的士司機嘅相關罪行咧，包括頭先講濫收車費啦，或者係拒載咧。咁而家嗰個嘅罰則咧，最高嘅罰款係10,000元同埋入獄6個月嘅，亦都咧裁判官咧係可以咧係取消呢個司機嘅駕駛的士嘅資格嘅、哦。咁只不過咧就係而家咧就係政府新建議嘅記分制度嘅話咧，咁即係呢啲情況咧，咁由運輸署署長會去到发出呢个嘅通知啦，咁而咧亦都头先讲啦，喺一个扣记咗10分嘅情况之下咧，运输署署长咧系可以要求个的士司机咧去到做一啲嘅的士改进课程吓，咁呢个就可能系一个比较新啲嘅一个制度嘅存在啊。 系啊，即系嗱，呢个扣分制度咧，同埋即系法官即系好严厉咁样取消你嗰个驾驶咧，又唔同嘅，因为如果你法院即系嘅一啲判令咧。通常都是你一啲好嚴重嘅，咁但係就冇一個叫累積啦。好似比如你兜客咁樣，或者濫收車，或者車證嘅時候，法院即係好少話即時取消你駕駛執照噶嘛。通常你都有啲嚴重嘅一啲交通意外啊咁樣。咁但係如果喺呢個扣分制唔同啦，即係話總管你每次都係扣3分，可能即係都好輕微。咁但係你5次加埋咧，就15分噶啦嘛。咁即係有一個累積個效果啦嚇。 係啊，呢個潘永祥講得啱啊，因為咧，即係根據而家嘅法例咧，咁其實譬如兜客啊，或者係吊泥掹啊，或者係唔出單呢啲咧，其實咧就係唔使取消呢個的士嘅駕駛資格噶。咁但係頭先都講啦，如果係呢啲分記記下記記儲埋埋咧，儲夠2年內儲夠15分嘅話咧，就係運輸署長有機會咧係到取消呢個的士司機嘅駕駛資格嘅。咁所以咧就可以話咧呢方面都係有唔同嘅地方。咁好啦，不如都問一問各位聽眾啦，都唔知聽眾聽緊節目嘅朋友有冇啲都係的士行業嘅咧，或者你的士嘅乘客嘅？咁都系关注呢个议题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呢个时间咧，请嚟一位咧就系今朝都有出席公听会嘅人士啦，就系香港的士业议会主席黄卓邦啊。黄卓邦你好， 黄卓邦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系你点样睇政府新建议呢个嘅的士司机记分制度咧？ 当然啦，即系记分制度主要出台嘅目的咧，就为咗打击啲黑色。即係話佢啲遇到非法手段啦，去到即係例如濫收車資啊，例如啲改標呢啲咁即係嚴重嘅一啲違法行為。咁喺呢啲打擊黑色上面咧，的士議會個立場好鮮明嘅，我哋咧係嚴打嘅，我哋希望咧能夠將呢啲後勤司馬咧係趕出的士行業，去到咧即係挽回翻即係市民嘅的士行信心啊，同埋咧挽回翻我哋政府。即係我哋希望咧，即係廣大市民能夠明白，即係乘搭黑色。對乘客嚟講是一個非常之不理想的一個行車體驗，但係的士行業嚟講咧，呢個就係一個毒瘤嚟，係影響到我哋生計，影響到我哋投資，影響我哋嘅生意嘅一個情況。即係我哋比市民更加咧希望能夠處理到呢啲。咁如果政府咧係有方向咧，係能夠將呢啲咁嘅違規行為咧係能夠整肅嘅話咧，我哋係即係完全支持。咁但係的士議會我哋即係多番討論之後咧，政府今次出台的記分制是說有些嚴重的講得到40分，但我們都看回這些這樣的項目呢，記10分其實已經是大部分已經在我們立法框架裡面已經有，而那些最高懲罰是去到罰款和監禁6個月。 咁我哋就疑問咧，就同局方講就話，即係點解你認為一個項目係需要監禁六個月嘅話，你都覺得係未有阻嚇力？今接計一個分，突然間就可以將事情係扭轉咧？即係我哋咧係反而認為咧，政府呢個力度係不足嘅。我哋希望咧政府能夠做得更加好。咁點解十分我哋認為理想呢？因為十分頭先即係之前都講，其實建十五分或以上咧就需要停牌。咁但係對於嗰啲叫做黑色，即係揸呢啲車去到濫收車資去改標呢啲咁嘅司機，其實佢由頭到尾都唔係諗住做長噶啦，佢諗住用一啲嘅偏門嘅手法去揾個快錢，咁就佢從來都唔諗住長做呢啲小行。咁你就算停咗個牌，佢咪離開呢個行業一陣咯。咁佢咪去做下其他嘅工作啊，保安啊，定等等咁。咁對佢影響係好輕微。咁所以咧，我哋認為十分唔夠。咁但係又所以個問題就翻嚟就係點解一開始即係入獄六個月都冇阻嚇作用咧？亦都見到啲零星嘅一啲叫做即係濫收車資嘅狀況咧。咁其實坦白講，最主要嘅本因就係嗰個法庭咧係從來冇試過係監禁六個月，係未去到呢個咁嘅時分。個問題就係話咧，嗰個法庭咧係冇攞到個最高嘅量刑，去到即係有效嘅壓止呢個啲咁嘅違法行為出現。咁我哋其實係佢反而咧係我哋希望政府去推出呢個咁嘅記分制，反而係希望政府咧係去到就住一啲法庭判得特別輕嘅啲案件，希望佢哋向律政司提出上訴，希望佢哋去到檢討嘅刑期，希望佢哋檢討個罰款嘅額度。令到重達到更加有效的打擊的作用。 是。咁今次政府其中一個嘅修例嘅內容都提到話，係為呢啲嘅司機犯上嘅罪行咧，係採取一個兩級制嘅罰則噶嘛。即除咗頭先講第一級嘅懲罰係講緊係10,000元同埋6個月之外咧，再次被定罪咧，佢會被罰25,000元同埋監禁12個月。呢、這個就係修例嗰個嘅內容嚟噶。咁呢個會唔會都回應到你頭先講嗰個嘅問題咧？就係、是、即加重個罰則咯。 最主要嘅問題就係呢個罰則，我都講嗰個罰則當加得重，越個打擊力嘅效果越大。 嗯， 但最後個執行咧，都係要睇法庭佢攞唔攞到到呢個最大嘅一個判罰喺邊度。咁因為頭先我都講啦，六個月係咪夠咧？但係從來我先講，法庭根本都未試過判過六個月。咁即係話有嘅法例係咪即係完全打擊唔到咧？ 嗯， 只不過係局方將嗰、那個即係、就是、處方將嗰、那個即係、就是、違規嘅司機。第二上法庭之後，法庭就有個判，無論判嘅刑期結果係如何都好咧，佢哋就判到難期。但我哋認為咁樣唔啱，反而係應該要檢視每一次嘅判案，會唔會係太過輕咧？如果太過輕嘅話咧，係應該提出上訴，去到達到嗰個應有嘅一個阻嚇度。 OK， 阿黃卓邦，即係會唔會政府有困難咧？即係當然啦，即係講呢個為例。即係一啲濫收車資啊，或者啲其他即係罪行啊嘅時候，即係會唔會都會同其他嗰啲罪行咧？因為好多時咧，大家都社會都有啲意見，就話法庭咧即係判可能幾千蚊啊，就即係好少話判入獄啊咁樣。咁即係包括比如即係阻街啊，或者其他嘅刑事咁樣。咁但係一到依度咧，突然間淨係針對的士司機，可能佢個犯嘅。嗰、那個嚴重性比其他啲罪行咧，都仲係少嘅，或者對社會影響都冇咁大嘅。反而佢哋咧就要坐監，咁但係會唔會即係對其他法例嗰啲罰則又會有一個唔公咧？即、就、係、是、對的士司機嚟講， 呢、這個我唔認同，因為坦白講，今天其實我哋而家討論緊點樣加重罰則，因為就係而家嘅嗰個即係阻嚇力不足，令到好多即係市民又好旅客有所投訴。咁所以我哋需要做嘅事情咧，我哋仍然係需要做嘅。咁所以我唔認為呢一樣嘢係即係一個原因去到叫法庭去加重個刑罰。 嗱，而家就有啲議員咧都提到話，即係執法嗰個難度啦，咁就都明白嗰、那個，譬如話係要去舉證佢究竟係咪兜路啊，或者係一啲濫收車費嘅問題，可能就建議咧就係話喺車裏面咧就安裝一啲嘅攝錄鏡頭等等啦，咁業界又點樣睇呢啲建議啊？ 冇錯啦，頭先我想再想解釋翻清楚，頭先我講係比較嚴重嗰啲，即係叫做專登去到呃錢嘅，即係方便係叫濫收車資啦，50蚊收人哋500蚊啊，甚至乎咧我哋非法改標喺隔離加個掣，本來少5下就少10下，咁呢啲係佢完全係有目的性嘅，係完全係冇任何 辯解理由嘅一啲犯法行動，呢、這個我哋係即係完全去打擊。咁頭先小哥講啊，兜路呢個問題，確實咧，我哋業界裏邊咧都係有好多聲音關於兜路呢樣嘢係點樣去處理。因為而家嗰個法例嗰個講法就係話，你冇用咗嘅切實可行嘅路徑咧，就屬於兜路。但點定為切實可行嘅路徑咧？最快、最短、最平，邊個先係咧？或者簡單嚟講，一個司機喺個路口度，前面見到一個少少交通擠塞，啊，佢想嘗試轉左，扭去內街度過，咁轉左呢個動作係唔係唔合法，或者叫做兜路咧？係咪唔係叫切實可行嘅路徑咧？坦白讲，就算住帮我好，警察又好，冇人会答你啲问题。佢唯有就系搏一搏啦，转咗先咯。然之后边度话俾你听，系唔系嘅事实可行啊？就系、是、当投诉嚟得到啦，将你送到法庭嘅时候，个法官就会话俾你听系咪事实可行。咁你咪即系叫啲司机以身试法。好多司机咧都好有呢个忧虑嚟讲，所以其实的士如果就不止一次咧，系希望处方咧能够帮业界成立一个叫做的士嘅平台。一個叫做叫車嘅平台，而家坦白講，我哋香港講緊智慧城市、智慧出行，我哋的士行業仲係用啲最非常舊形式、新嘅手去截車，然之後用一個打印本嘅司機證，用一個舊式嘅咪錶去到做一個服務，其實係相當不合時。如果我哋能夠有一個咁嘅平台，去話俾司機聽，而家你只可以行前、中、後三條線，其他咧就唔包保噶啦，咁就有機會會係形成為一種兜路嘅，你唔好行嗰啲。咁就非常之清晰，就冇一個灰色地帶。咁但係處方呢方面係一路都冇一個即係好清楚嘅一個回應俾我。 OK， 嗱，再次都呼籲各位聽眾啦，如果大家對於應唔應該引入一個的士司機違規記分制度咧，咁大家有咩意見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黃卓邦頭先都問到你咧，即係有啲議員都提議話喺車裡面加裝攝錄鏡頭咧，就有助舉證，同埋咧就係免除一啲即係的士司機同埋乘客之間嘅爭拗。業界又點樣睇啊？ 是啊，冇錯啊！呢度其實我哋都有另外咧，即係的士議會又好，甚至乎之前嘅的士質素委員會都好啦。其實我哋都同市方有反映嗰啲嘅事情，業界係相當支持嘅， 支持 嘅。因為好多時咧上到去停嘅時候，口同地拗，究竟係相信個乘客啊，定相信司機咧咁？其實司機好多時咧都係處於個劣勢，好多時就相信咗乘客多過司機，亦都有好多時咧乘客去投訴司機，司機就冇辦法投訴乘客。咁如果我哋能夠裝咗呢個鏡頭喺個車裏面嘅話咧，好多嘢就能夠清清楚楚啦。究竟司機有冇講過咧？乘客有冇合理要求咧？全部嘢都能夠咧，即係公開到出到嚟，咁變咗咧就係好多能夠公平啦。咁再者咧，當然呢個鏡頭嘅數據唔能夠隨便俾司機攞落嚟啦，或者乘客攞落嚟，全部我哋而家要求都係希望能夠將個上手雲端由政府嘅執法部門啊、警察啊、處方啊喺接收到投訴就先會攞呢啲。出嚟去解決一啲我哋一啲人嘅一啲憂慮，咁、 okay. 變咗能夠亦都解決咗頭先話口同鼻拗咁邊個啱邊個錯嘅問題。咁、當然啦，喺呢解決呢個邊個錯問題之前，其實裝咗啲鏡頭俾司機知道有啲鏡頭，俾乘客知道有啲鏡頭，其實大家咧都會安分守己多啲。你明嗰啲壞事情嘅，咦有鏡頭喎，唔好做壞事情啦。乘客、 okay. 你都做翻啲合理啲嘅一啲要求啦，因為有人見到你，到時我投訴嘅時候。Okay.嗰、那個騙子出咗嚟，我投訴都會唔成功。其實係將個問題咧，係解決喺佢發生之前就已經能夠解決到。 Okay. 我的士如果係完全支持。 好好，唔该晒黄卓邦啊，多谢你吓接受我哋访问，就系香港的士业议会嘅主席嚟噶。佢头先提到话咧，一啲嘅一啲违规个案拎到上法庭咧，个刑罚比较轻啊。咁其实政府今日都喺立法会上面有一个嘅数字，就系话咧，2018至2022年滥收车资嘅个案里面咧，就系最高罚款额啊，经法庭处理最高罚款额咧就罚咗6000，同埋监禁4个月，取消驾驶资格咧系4个月噶。咁究竟呢个嘅法庭嘅判刑系咪真？系对于呢啲嘅违规嘅行为个阻吓性比较低，咁系咪要加重嗰个嘅刑罚咧吓？咁而呢个嘢同系记分制度又有咩嘅关系咧？欢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由张静报道一节新闻。虚拟交易平台

的车龙咧好远噶啦，相当繁忙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往西隧方向近住正街咧都相当繁忙，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到城市花园。九龙区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启业村咧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站，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怡道。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车多，龙尾去到星河名居。新清水湾道往坪石方向嘅车龙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蝴蝶谷都车多噶啦，龙尾去到北架山花园。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到美松苑同埋香港体育学院。屯门嘅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去到龙日村，而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交口位置近住海景花园车多，龙尾去到大榄涌警察宿舍。而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坳头系车多，龙尾去到新围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彪少爷，好消息啊！三年嘅疫情退却，你终于可以将亲手整嘅月饼送俾你心仪嘅辣子姑娘啊！ 睇怕今年终于可以。 少爷，辣子姑娘出现啦！ 你好，彪公子。 今年咧，我送上我亲手炮制嘅低糖月饼，啱晒咁贪靓嘅你啦！ 我急不及待要除低我嘅口罩，食你咁有心嘅月饼。 原来兰子姑娘佢 嘅笑容真系好甜啊！ 哇，彪少爷，原来你中意哨牙嘅，真系宅心仁厚啊！ 开心日报祝大家花好月圆， 中秋节快乐！ 因为梦想，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成为战友。因为梦想，即使接风沐雨，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依然一往无前。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朱正廷、白树锐不可挡。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自由風，自由風咧就討論緊的士服務嘅質素啊！咁啊，政府就根據政府嘅數字啦，咁啊，2018至2022年期間咧，同的士司機相關嘅罪行定罪數字咧，平均每年咧就大概510多宗啊！咁而咧喺疫情之前啦，講緊嘅就係每年接收到嘅關於的士嘅投訴數字咧，都每年係過10000宗嘅。咁啊，頭先都有啲的士行業就講到話，其實有黑的。呢啲嘅問題出現啦嚇，咁面對黑的應該點處理呢？而家政府咧就係建議引入一個咧就係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啊。咁譬如話係記滿10分嘅話咧，咁運輸署署長咧可以要求個的士司機咧去到喺限期內咧係完成一個的士服務改進課程，記夠15分咧就可以取消佢嘅的士駕駛資格咧3个月或者係6个月嘅培訓長嚇。 係，咁就當然咧，即係呢個扣分制咧就當然。即係有一個即係警戒嘅作用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聲音咧，就話咧，即係而家本身嗰個的士咧都唔係咁吸引啊，即係話就算而家咧都唔夠的士司機入行咁樣，咁即係話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變咗啲車行就話，明知個的士啊，即係佢嗰個服務態度唔係咁好，但係你因為你冇人入行嘅時候，你都要逼住請啦，咁所以變咗呢個都係要即係互相牽制住，即係話你一來要懲罰啦，二來點樣吸引啲的士從業員入行咧咁樣 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另一位嘅的士业界人士啦，有优质专业的士学会主席黄景俊啊。黄景俊你好， 系黄景俊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 你又点样睇呢个的士记分制度咧？对于行业个影响咧？ 的士嘅记分制度其实本身原有314里面咧，有24项条例本身已经系有嘅。但咧，如果再加上一个记分制度嘅话咧，其实咧，会令到好多新入行，特别系我哋会员咧，好多都系新入行啦，佢哋会有啲避之则吉嘅感觉嘅，因为佢哋可能会觉得咧，哇，原来我要读咗个政府课程，然之后做自雇人士啦，又受到政府咁多嘅监管嘅，咁在于一啲可能屋企有啲一知半解嘅人嚟讲，佢觉得，哎，不如你取易舍难啦，喺香港人嚟讲就呢样嘢最强项噶啦，不如去做一啲犯法而政府唔執法嘅行業啦，你都係揸車啫，都係揾食啫，就衍生咗有啲咁多網約車出現咗咁嘅情況啦。 嗯，咁但係即係因為過去一段時間咧，都有一啲嘅的士服務問題咧，引起社會討論啦。咁其實而家去到真係引入一個記分制度，咁其實就係鼓勵大家去到係真係遵守翻法例啦，就唔好做一啲咁違規嘅行為啦。咁係咪真係可以改善到個的士行業形象？其實長遠嚟講，會唔會都有好處呢？ 如果讲长远而言呢，我哋喺业界嚟讲係好痛斥一啲呢揽收车资同埋兜路嘅我哋俗称嘅黑的嘅的士司机嘅。所以呢我哋业界呢包括我哋之前嘅的士议会嘅黄主席都有讲过啦，就话其实应该加重个罰則去贯彻執行嘅呢样嘢。咁令到呢市民会觉得一样嘢呢，啊，政府又有做嘢，的士业界都好主动咁样係希望去捉晒呢啲害群之马，唔好令到绝大部分嘅的士司机呢蒙上一个啊你哋的士司机一个污名咁样啦。其实做的士司机其实都唔系一件容易嘅工作嚟嘅，但系就令到好多诱因咧，令到好多新入行嘅司机咧，佢哋觉得唔吸引之余咧，仲有其实可能业界都冇提到嘅，其实陆陆续续都有多司机慢慢离职嘅，因为无可厚非，正如今日喺个会里面都有啲业界所讲啦，原来有啲白牌车可以喺条马路肆无忌惮咁样当咗自己系的士司机去兜截乘客嘅时候。而警方又未必可以執到法嘅情況下，咁其實市面就多咗好多正牌同埋冒牌的士司機出現啦。 嗯，即係黃景俊，如果聽你咁講咧，即係話一方面你要加重嗰個刑罰啦，即係嗰啲黑的啦，即係唔守規矩嘅的士司機咁啦。咁頭先聽你講話，如果咁樣的時候，我不如轉去做一啲白牌啊，即係違規啦，反正要捉到嗰陣時候都係要罰嘅啫咁樣。咁但係聽你咁講。其实知唔知个而家罰則即系话即系唔系真正嘅的士，即系嗰啲白牌啊或者网约嗰啲，其实佢罰得重唔重噶？ 其实而家嗰个都有一个定罪嘅一个罰則嘅。咁譬如话咧，而家做白牌车首次定罪咧就系罰5000，再次定罪咧就系罰10000嘅。其实今次政府提出修例咧，都有顾及到呢一方面嘅加重罰則噶。咁就系话建议咧，就将第一次定罪咧就提高至到罰款10000，再次定罪咧就提高至到罰款25000元啊。同埋咧，将嗰个停牌期咧就由6个月咧就增加至到12个月嘅。 系咯，即系明白呢个就系即系嗰个法例咁写啊。咁但系即系好多时有阻吓作用咧，好多时都话最紧要就系你个法官过往系判得重唔重啦，咁样。咁就以所知咧，即系其实过往个法官判得重唔重嘅咧。 以我哋所知，业界提供到嘅资料咧，咁其实以往嘅法官咧都系比较轻手啲嘅，甚至其实有啲我哋俗称嘅黑的嘅的士司机，其实佢固态服盟嘅，佢唔系单单只一次半次系犯呢个同样嘅问题。咁变咗嚟讲，如果警方方面同埋法庭方面唔严加執行呢个案例嘅情况下咧，唔重罚呢啲人咧，其实做唔到任何警惕嘅作用嘅。 嗯，你对于而家警方執法部门嗰个嘅執法嘅力度满唔满意呢？头先都讲啦，即係过去嗰几年呢，每年有大概510多宗呢的士相关嘅行为呢被定罪。你觉得呢个数字系咪已经足够反映到而家市面上嘅情况呢？ 其实严格嚟讲呢，有好多的士司机呢，绝大部分的士司机呢都系守政府嘅规矩、政府嘅规例去做嘢。而基本上嚟讲，所谓嘅滥收车资甚至兜路咧，往往有可能咧，我哋都会欠缺咗一样嘢，就系乘客同司机嘅沟通。我谂之前今日个会或者头先接受访问嘅都会有讲到一样嘢，就系话好多时候因为塞车而司机主动兜咗去另一条路嘅时候，可能一个乘客就会觉得啊，你做咩兜路啊？甚至有时会用一啲网上而家可能系个导航啦，咁可能嗰条路会快啲嘅，但系可能当一计落去嘅时候， 個出現咗情況就係話佢行嘅路其實會比原本行嗰條路會遠咗，但係相對又快咗好多。所以當一上到法庭嘅時候，喺個司機嚟講咧，就簡單啲講就好似有啲肉隨砧板上。變咗嚟講，原本係諗住幫乘客用一個最快捷嘅速度去到嗰個目的地，避免咗塞車嘅情況。而可能到時有乘客有投訴嘅時候咧，當可能由警方一量度嗰個距離嘅時候咧，可能佢真係行遠咗。咁變咗嚟講，你就會嚇怕咗好多在職嘅司機之餘，仲嚇怕咗好多新入行嘅司機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景俊，多謝你。 好， 黃景俊就係優質專業的士學會嘅主席嚟嘅。咁我哋電話係1872311，各位聽緊節目嘅聽眾咧，可以打電話嚟發表你嘅意見嘅。咁呢個時間潘永祥啊，都請嚟咧係今次咧喺立法會嗰度審議呢兩條條例草案嘅委員會主席陳建波議員咧，同我哋傾下啦。陳建波你好， 陳建波你好， 大家好，兩位主持好。 都請你不如去到總結一下今日嗰個嘅立法會嘅會議啦，都有唔少嘅的士團體咧就喺會上面發表咗意見啦。咁佢哋有提過咩嘅論點咧？咁同埋即係政府有啲咩嘅回應咧？ 我諗當然佢有好多即係各種各類嘅要求或者係意見啦。但我諗可以總結一下咧，就其實最緊張咧就第一個就係個兜路啦。即係話咧，即係佢哋唔係專登嘅，或者係因為塞車原因而要去用一條非經常用嘅路咁樣，咁就驚俾人指控啦。第二咧就係嗰個濫收車資嘅問題啦。咁今日都有兩位講咗話，喂，可能揸無紙抌到俾人哋，即係或者佢因為佢冇錢找換啊嘛。因為政府係叫佢帶100蚊啊散紙咧，但其實佢好多時都會用多呢個數啦。咁咧就因為咁咧，就俾人哋係指控佢濫收車資，咁佢哋就好擔心啦。咁呢度政府都有個解釋嘅，因為政府話呢其實而家講緊嗰啲嘢呢包括係兜路啊或者其他濫收車資，其實係冇增加到任何嘢，其實只係呢即係個做法啊，即係而家檢控標準啊或者咩係定唔係呢，其實就跟而家一模一樣嘅，即係我就稱之為冇加辣啦。咁因為分別呢，分別主要就係話而家就有個扣分制度嘅，即係話譬如同一間案以前呢就淨係講罰款或者停牌啦，好嚴重停牌啦。但系咧，而家就罰款或者停牌咧，仲要加個扣分嘅制度，即係好似大家揸車超速都會扣分㗎，係咪啊？即係除咗檢控之外，咁所以咧就佢就推咗呢個制度啦。咁佢解釋咗咧，譬如好似舉例，佢哋最擔心嗰個例子話咩爭五毫子啊，咁又俾人告啫。其實佢而家都今日澄清咗咧，就呢個 case 咧傳咗咁耐，其實咧律政司後來都撤銷咗，即係嗰單嘢根本咧後來都冇告到嘅。咁如果係有個先例都唔告啦，咁梗係唔會啦，因為你都諗到啦。政府談咧就係咩係嘛？因為無知就去告係嘛？咁所以唔會嘅，即係大家如果係即係堂堂正正、正正經經咁做咧，我咁即係政府解釋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咯。兜路都係嘅，即係唔會話你啊兜多個彎或者咩咁就唔會咯。咁希望即係業界會放心啲啦，因為始終呢個唔係新嘢啊嘛，已經係咁噶啦嘛。 系咯，就系话，其实现有嘅法例咧，已经系涵盖于头先所讲嘅相关的士司机相关嘅罪行，包括系滥收车资啊、兜路啊、拒载呢啲嘢，都已经喺现有嘅法例系有噶啦。 系啊， 即使系有记分制度引入咗，咁系其实嗰个定义系咪都系一样咧？ 其实一样啊，加多少少啫。嗱，因为咁嘅，佢分开10分、5分、3分啦。咁譬如10分咧，就扣边啲咧？滥收车资啦、破坏咪标啦、拒载啦。咁大家覺得呢啲比較嚴重嘅，所以即係都應該，或者佢哋起碼佢覺得係十分啦。五分係咩呢？就係兜路啦、吊泥掹啦、兜客啦、揀客啦，或者唔話俾個客聽正確嘅收費啦。三分係咩呢？就輕微啲嘅，譬如佢唔起標啦，又到咗又唔落標啦，又唔出收據啦咁樣。咁呢啲究竟係咪合理，或者點解合理唔合理？我相信我哋喺跟住嗰啲會都會繼續討論嘅，即係我十月份有幾個會咁可以詳細啲討論咯。咁但係我覺得今天好啊，起碼都即係等啲佢哋即刻覺得好擔心嗰啲嘢都解到嘅。咁另外咧，佢哋都支持咧係要裝車 cam 嘅，不過佢好特別咧，就係佢哋咧就除咗支持喺即係的士行，除咗支持喺出邊裝車 cam 咧，佢仲係希望喺車入邊裝車 cam。咁呢個呢就可能比較敏感啲，因為你知道香港人呢好多人都會係搭的士啦，咁佢未必想俾人知道同邊個搭㗎嘛。咁其實呢澳門就做得幾好嘅，佢就查去咗中央，即係佢唔係話擺喺的士公司嗰度嘅，佢直情喺咗中央度，係遇到啲案件啊或者有呢啲咩兜路啊嗰啲先拎出嚟睇囉，亦都唔會話即係差唔多做成堂正功咁先出嚟嘅。咁呢個呢我哋保險業嗰方面呢都係覺得係要裝車 cam， 但我哋比較關注係出面嗰啲即係交通意外究竟係點樣發生呢， 其實爭好遠㗎，因為咧而家個問題就係咧好多時發生交通意外咧，你攞車 cam 咧裝咗都冇用，因為嗰、那個即係電腦個所謂嗰、那個、那個 chip 就係正常都不見咗嘅，唔知點解。但而家我哋靠科技可以做到點咧？係即係即時上個雲端咧，冇得掹走嘅，冇得否認嘅。咁我覺得咧，如果你睇到成件事發生咧，想詐騙保險啊難好多嘅。嗱，我個人嚟講，我覺得呢個絕對有用嘅。咁但係當然即係保險界有同你有爭嘢，就話喂你做裝細先啦，我睇下你咩成績，我先至俾次投你啦。咁呢個位就大家 keep 住咗咯。咁希望大家都係嗰度開放啲嘅態度去做呢樣嘢，即係等下慢慢起碼揾一部分行到有成績，咁咪全面推行咯。咁所以保險界咧同埋呢個的士業界都係希望政府強制嘅。即係話咧，我唔理啦，18,000+全部要裝，我都係覺得呢個最有效嘅方法嚟。 陳建波啊，即係好多時都聽到聲音就話，即係如果加重刑罰，咁但係當中有啲好多時有灰色地帶咁樣。咁但係聽你講，即係一連串嘅罰則咧，即係譬如話拒載啊、破壞咪錶啊，呢啲似乎都冇乜灰色地帶，似乎唯一灰色地帶就係兜路啦，或者甚至可能頭先話即係嗰五毫子嗰個。都解釋咗啦，即係其實都唔係。咁就如果剩翻落嚟，係咪即係就係兜路咧？如果咁嘅時候，係咪好多時候我搭的士都個的士司機都話：，呢個塞車，如果我行一個快啲，好唔好啊？咁樣咁好多時候我都話啊，好冇問題咁樣，咁佢先做嘅。咁如果我哋唯一就係話兜路呢樣嘢，咁如果你個指引就話啊，你係要即係用一啲遠啲嘅途徑，因為塞車，都要問咗個乘客先，你先做咁啊。咁會唔會連依一個唯一嘅灰色地帶嘅一啲懲罰都要解決埋咧？ 我覺得你講得好啱嘅，因為我自己個經驗都係咁嘅。一行嗰啲唔係好常行嘅路，佢真係會問我嘅。咁我通常都係會即係支持啦，因為佢揸下車嚟，佢梗係知道路中情況有問題啦，係咪？同埋佢建議嗰條路梗係唔係兜到天就底啦，即係都喺第二條路嘅啫。咁我都覺得你講得啱嘅，即係如果喺的士嗰度教育嗰度乘客教育到大家講，即係講多啲，等大家知道咧，其實佢真係會同你講你要認啦。當然有啲人你講咗都唔認啊。但我又唔係好覺得好多乘客你同佢講，佢專登去搞你，因為好煩噶嘛，你會投訴好玩咩？所以我唔係好，我覺得你用呢個方法好嘅，即係大家多啲諒解，多啲溝通，咁我諗應該都解決咗大部分啦。好啦，如果真係俾人告到，即係梗係好興先要告㗎啦，好告咁仲有口供㗎嘛，大家都麻煩，咁誒佢會調查，調查完有冇證據，如果係大家口同鼻拗嘅，又未必告㗎嘛，咁所以呢、這個咁又唔係好應該要太擔心咯。 陳建波話今次審議嘅條例草案咧，除咗頭先講嘅的士司機違例記分之外咧，仲講緊另一條咧，就係講緊係鼓勵咧，就係引入呢個嘅的士車隊嘅制度啊。咁就鼓勵嗰啲車主咧，咁啊組合成車隊啦，咁就引入一啲優質啊、專業嘅一啲管理嘅制度啦，以及咧就係都係可以加強咧，就係呢啲車隊嘅服務啦。咁包括咧就係佢哋一定要係提供譬如10%嘅輪椅的士啦，比較豪華嘅的士啦，以及咧就係、是。亦都话喺一啲车厢里面咧，系要有一啲嘅设施嘅要求噶，包括咧就系要安装行车记录仪啊、全球定位系统啊、监察司机驾驶表现嘅安全装置啊、乘客设施等等嘅咁。咁我都见到咧，今日系发表意见嘅咧，除咗的士团体之外咧，仲有保险业界即系保险业联会咧都讲到话，头先讲嘅关于即系要求啲车队的士咧系安装啲安全装置上面咧系有啲意见噶咁。可唔可以都讲？下佢哋嘅意见系咩？你自己都系保险界啊。 好啊，佢首先都系嗰个风险角度去睇啦，因为保险界咧，梗系希望唔好加咁多保费啦。但系你都要个赔偿少先可以唔好加咁多噶嘛，系咪？咁年年赔偿不断增加又点减咧？咁所以佢哋个建议啊，会聚焦喺嗰、那个即系包括系点样改善司机嘅驾驶记录啦、意外发生率啦、同埋嗰啲即系佢当时好似我头先讲啲车 cam。即係點樣可以咧？係要所有嘅車隊咧都配備行車安全有關嘅裝置。其實而家已經先進到咧，唔係淨係話睇出邊。如果個司機黑眼瞓咧，其實可以篤佢啊，食煙啊、打電話啊都可以篤佢啊。咁啊，司機就唔好 happy 啦，當然係嘛。咁但係其實為佢好嘅啫。咁呢個就係即係聯會最希望咧，係話咧，即係佢哋嗰個文件有寫啦。所有車隊的士必須配備與車行車安全相關嘅裝置，咁啊，就係呢個喺即係包括去有效改善駕駛者嘅安全意識同態度咁樣，主要就係做呢樣嘢啦。咁當然仲有其他嘢嘅，其實就係希望建立一個即係你揀的士嗰個所謂資料庫啊， 即係如果啲，因為而家就好慘咧，就係話咧，你淨係有車主個名，就冇嗰個揸車嗰個名噶嘛。咁如果啲壞嘅司機咧，不斷發生意外咧，所以你嗰次見到有一個咧，一個月就發生三單噶。即係嗰啲人就根本唔知道又照租俾佢。咁所以希望將來有一個即係嗰啲唔好嘅被判罪嘅人咧，有一個知道符，咁大家咪避開啲人咯。咁佢都要去收工去嚇。去練好自己嗰啲解態度啊，唔敢咁猖狂啊嘛！佢今日出咗事，聽日又可以做到車咁，咪點得咧？咁呢個亦都係即係保險公司希望佢哋係做到呢樣咯。 嚇，過去咧啲的士保險嘅收費咧都引起過一啲爭拗啦。咁其實你哋預計如果引入咗的士車隊制度之後，有呢啲咁嘅安全裝置要求佢哋去安裝啦，會唔會對於保費個有一個調整嘅空間呢？ 坦白讲，如果佢装晒讲嗰啲即系主要系车 cam 啊嗰啲设施咧，我觉得系绝对有一定会减少嘅。因为正如我讲咧，因为我都做咗好多年，即系我以前喺某大保险公司都做过总经理好多年啦。咁其实都系因为你而家个关键系咩咧？香港啲法例就好奇怪，譬如一个交通意外伤亡咧，佢可以三年后先 claim 你嘅。咁你谂下。三年后边个记得发生咩事呢？点知几严重呢？全部唔知㗎嘛。但如果你第一日已经系可以睇成个发生意外发生，譬如例如话两个车碰一碰咁，跟住呢宾马又冇损害，又咩都冇，我见住呢件事呢，佢想呃保险好难㗎嘛。但而家唔系喎，佢一中到，哎呀我扭伸条腰骨啊，有呢样嗰样。但如果你拍埋条片俾个官睇，哇原来当时咁样碰，一个正常嘅官都唔会即系。判得太高啦，系咪？咁可以倒住做好多。我个人咧，甚至喺世界各地，呢啲唔系香港新嘢，全世界都有，国内啊、欧洲啊、澳门啊，全部用呢啲车跟咧，起码呢度跌十几廿 percent 嘅，即系嗰个意外率同埋一个严重性咁样咯。 OK， 好啊，多谢晒陈建波议员啊，多谢你。 好。 陈杰波咧就系今次咧系审议呢两条条例草案嘅委员会主席嚟噶，咁呢个时间咧都听一位听众嘅意见啦，欢迎唱下。 好啊， 电话旁边有位听众程先生喺度，程生你好， 程生你好， 阿陆生你好啊， 请讲啊。 中秋节大家快乐啊， 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就咁样嘅，我咧都搭的士嘅，以前同我妈嘅年纪大啦，系嘛，好啦，但我咧就发觉咧嗰啲狗。即係特別係九龍嘅的士啦，你坐短程又好，你坐長程唔係噶，佢哋咧根深固底咧嗰啲黑的咧都係喺嗰個波棍啦、嗰、那個收音機干擾麥標啦、兜路啦，即係好撈格。咁咧、我就有個建議咧，就係話咧即係佢哋講句難聽啲啦，即係有一部分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索性咧就即系停牌六个月就第一次，我觉得即系要严格啲。咁第二次咧，就你有的士牌都好啦，就永久停牌。咁咧呢个大力阻吓作用咧就非常之好嘅。 OK， 好多谢晒程生嘅电话啦。咁都睇嚟佢同的士业界都系讲紧咧，希望就住一啲的士司机违规嘅行为啦，包括黑的嘅行为咧，即系啲重啲嘅刑罚咧，希望可以多啲阻吓作用啊。呢一节讨论嚟到呢度先，我哋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七咸道北往大角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快线咧系有坏车，咁一带系较为车多。而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上竹园。而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往思瑞方向，近住浸会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康庄道。仲有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咁另外，红隧嘅九龙出口附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咁睇翻红隧九龙入口嘅隧道情况啦，理工大学对出系较为车多，东隧去九龙嘅东行龙尾到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中环湾仔绕道西行嘅管道。现时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干诺道西天桥往西隧方向近正街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时间嚟到傍晚嘅6:43，欢迎继续收听自由风，自由风啊！潘永祥啊，中秋节咧，除咗期望大家可以人月两团圆之外咧，都真系咧要注意健康啊！吓，因为近期都真系好多啲呼吸道感染啊，咁嘅出现吓。 系啊，即系我而家喺街咧，即系或者搭车咧，都见到多咗人戴口罩啊！ 嗯， 即系过往咧都系零星星啦，而家目测。好似都去有两三成人戴口罩，咁系咪即系话咧？即系而家依个流感啊，或者系依一个即系感染系会强咗咧咁样？ 嗱，其实政府都话咧，夏季嘅流感高峰咧就喺八月嘅时候咧就已经开始咗噶啦。见到流感嗰个活跃程度咧系高过基准线嘅水平啦。咁兼且九月系开学啊嘛，咁其实咧就当局咧都喺九月份咧都接到咧就系唔同嘅中小学啲学生咧就爆发呼吸道感染嘅情况出现啊。咁都讲到话咧系有啲嘅重症咧都系发生咗。咁根据咧就寻日啦，就系医务卫生局长卢颂茂教授所讲咧，咁啊话成年人咧就有141个嘅流感重症，当中咧有82宗嘅死亡个案。咁而小朋友方面咧，最少亦都有10宗嘅重症，包括咧就一宗嘅死亡个案。死亡个案咧就系一位嘅五岁嘅女童啦，咁因为流感咧引致到就系并发脑炎咧，咁而死亡噶。咁而今日咧就亦都有最新一宗嘅消息咧，就系话有一宗嘅有一位嘅五岁男童咧，亦都系因为感染甲型流感啦，出现咧有严重嘅个案啊，亦都系咧被诊断系引发咗并发脑病变，咁而一个严重嘅个案嚟噶。咁呢个系呢个系流感嘅状况啦。咁另外一个嘅状况咧，就系另外一个嘅感染嘅源头咧，就系一个肺炎球菌嘅感染啦。潘永祥话，因为咧肺炎咧就系根据资料啦，就系香港第二大嘅致死原因嚟噶。咁而咧，幼童同埋长者咧，亦都系呢个肺炎球菌嘅高危感染人群嚟噶。咁所以咧，就大家都真系唔好掉以轻心啊！咁呢轮都有好多嘅呼吸道感染嘅威胁住咧，就香港市民。 系啊，即系我识得好多朋友啊、亲戚啊，即系佢啲屋企啲长者咧，都系因为即系肺炎咧，即系过世嘅。咁即系尤其是即系长者咧，佢个免疫弱啦。咁即係一旦咧感染到肺炎咧，其實都好危險噶。 嗱，咁關於呢兩種嘅病因咧，咁其實都有啲嘅最新嘅進展嘅。咁包括肺炎嚟講咧，嗱，而家香港咧係有四種註冊咗嘅肺炎球菌疫苗啦，都係以即係一啲嘅數字嚟到命名啊，13價、15價、20價同埋23價嘅。咁而家咧13價同埋23價咧就係納入咗政府嘅資助計劃啦。咁而咧15價同20價咧就比較新一啲嘅。咁早前咧9月26號咧就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嘅專家咧就開咗會啦。咁就發現到咧呢個15價嘅疫苗咧，咁就係對於呢個嘅肺炎球菌產生嘅免疫反應咧比較高啊。咁就建議咧嚟緊咧就係兒童嘅接種咧就係以15價疫苗咧就取代13價疫苗噶，咁啊，亦都系有啲咁嘅关于疫苗方面接种嘅建议嘅更新啦。咁至于系流感方面咧，咁其实因为流感啦，咁以往政府都有啲嘅资助接种嘅计划啦。咁呢个新一期嘅流感资助嘅计划咧，咁已经喺寻日咧就开始咗啦。咁亦都系比平时咧系早咗开始添吓。咁啊喺呢个嘅国庆中秋假期之前咧，就开始咧呢个嘅流感资助计划啦。咁而之后咧，喺下个礼拜开始咧，都会有一个嘅政府防疫注射计划啦。咁就讲紧系主动去到一啲嘅院舍啊，同埋学校咧，就为呢一啲嘅高危群组咧，就接种呢个流感疫苗嘅。好啦，咁啊，各位听众，大家都要慎防呢啲呼吸道嘅感染啦，亦都留意住咧，即系最新嘅呢啲关于疫苗接种嘅资讯啊。咁啊，大家有意见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咁呢个时间咧，亦都请嚟一位嘉宾啊。咁啊，就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 首席医生负责监测的龚建恒医生啊，龚医生你好， 龚医生你好， 系，不如先请你讲下咧有关于肺炎球菌的疫苗啦。咁头先就引述咗咧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的最新的建议啦。咁其实可能听众对于一啲即系咁技术的一啲建议咧，可能唔系咁明嘅，即系最新建议嗰个15价可以取代13价，其实两者有乜嘢嘅差异咧？点解会咁样建议呢？ 哦，正如头先两位主持都有讲过啦，咁呢家我哋喺香港就有4只肺炎球菌疫苗吓、啊，可以已经注册咗啦。咁现时政府嘅相关个免疫接种计划咧，我哋就用紧13价同埋23价疫苗嘅。而較新的15价同埋20价疫苗咧，咁就分別就響2022年9月同埋今年嘅4月喺香港4月註冊咯。咁15价疫苗咧，咁就根據翻個註冊嗰個批出准許咧，就可以6个礼拜以上嘅人士已經用得噶啦。20价咧，呢家就獲准係用於18岁以上嘅成年人。咁佢哋嗰啲咩價嗰啲，其實係咩意思呢？就係、是、咁就係咧就肺炎球菌呢隻菌咧，就係好多唔同嘅血清型嘅。咁就有成即係有成都有成90多种噶啦。咁13价咧嘅意思就係佢嗰隻疫苗入面咧，佢有佢可以針對咗13种呢啲血清類型嘅肺炎球菌。咁15就係顧名思義15只咯。咁20就係20只，如此類推嘅。咁所以15价同13价比，咁就多咗2只血清型咯。咁由20价同15价比，就多咗5只，就係、是、咁樣樣嘅。 咁幼童今次科學會委員會嘅專家就建議，即係嚟緊幼童咧可以接種呢個2剂嘅15价疫苗啦。咁12个月之後就再接種1剂嘅加強劑。咁其實係咪數字越高越好咧？咁譬如話20价、23价，適唔適用於幼童嘅咧？ 我哋喺個科學專家，即係喺個科學委員會咧，其實就集中討論翻即係呢兩隻新款嘅疫苗啦，分別就係15价同埋20价嘅。咁討論嗰陣時咧，其實就主要睇翻兩大樣嘢。第一隻就我哋自己香港本身嗰個流行病學嗰個數據啦，即係究竟我哋興邊一隻，係咪真係15，即係咪真係20越多就越好呢，或者係15或者13少啲夠唔夠呢？咁呢個就係個病本身啦。第二樣呢，我哋就會睇返嗰個疫苗嗰個安全性嘅，究竟隻疫苗係咪安全啦、有效啦，佢對於尤其是香港頭先主持都有講啦，三價，大家都好關心3價嘅，咁我哋就特地睇返3價嗰個數字，同埋睇返呢嗰啲疫苗對呢個三，即係對於呢個血清三型呢個肺炎球菌嗰個細菌呢嗰、那個免疫個反應係咪會好啲。好啦，咁就住嗰個流行個情況嚟睇呢，咁我哋參考返以往幾年嘅數據啦，咁都可以睇到一啲嘢嘅。咁少少背景資料先啦，咁其實呢、這個肺炎球菌疫苗，我哋喺公共衛生角度呢，我哋就想特別針對侵入性肺炎球菌呢隻病嘅。咁菌就好常見，亦都會導致中耳炎啊、肺炎嗰啲。但如果你話入侵性呢，就我哋特別關心呢，就係啲菌如果嚴重起上嚟呢，可以入侵毛孔，甚至腦膜炎啊，或者入血，咁嚴重嘅話就可以致命嘅。咁而我哋呢，喺個監測系統呢，就喺2015年開始呢，我哋就將呢個侵入性肺炎球菌呢，就列為法定需情報傳染病，就睇實曬每年個個案係幾多。咁我哋睇返呢2015年到2019年呢，未有新冠之前呢，就每年大概160到190度啦。新冠之後就可能個個都好著緊啦，戴晒口罩，咁就大幅回落到25到47宗咁每年。今年呢，我哋就去到8月度呢，就大概50多宗度。咁我睇返以往啲數據呢，主要呢都係集中，即係主要嚴重個案都係影響一老一嫩啦。咁而大家好懷疑嗰啲血清三型呢，咁大概有大概一半度啦，咁多年嚟大概佔一半度。咁其實喺香港嚟講都相對於其他地方都比較多少少嘅嗰個所佔嘅比率。咁而血清三型呢，就13价、15价、20价呢啲疫苗呢，其實佢嗰個組合呢，佢係包括到呢樣嘢嘅。 咁呢個就係病菌同埋疫苗關係。 嗯、 好啦，第二樣嘢就係睇翻啊，咁我疫苗有冇效呢？咁啊，梗係睇翻啲科學數據啦。咁啊，我哋即係啲科學數據就包括翻13價、15價、20價啊，同埋23價疫苗，佢哋相比安全性係點啊？效果係點？咁啊，科學委員會啲專家睇翻曬啲資料，其實呢四隻疫苗咧都係安全有效嘅。整體嚟講咧，就對於即係13、15同埋20咧，整體嚟講個效能上咧都係對個肺炎球菌咧係可以預防到嘅。咁、 okay. 大家最關心嗰隻血清三型咧，咁有啲數據就顯示到咧15價就跑出咗。咁、嗯、啊，好似咧就會即係一啲嘅免疫中和啊，睇啲抗體嘅有幾多啊，啲啲白血球食到啲菌食個反應係點樣咧？似乎15價有啲數據就顯示可能會好少少。 嗯 咁、 嗯、 但係咧呢樣當然啦，因為啲疫苗都咁新，我哋就暫時未曾有即係臨床嗰啲臨床數據，即係到底佢因為全世界都啱啱開始打咗呢啲新疫苗冇耐。咁、 嗯、 但係雖然如此啦，咁其實都見到，咦？我將疫苗嘅有效性同埋個病香港流行嗰啲菌種，大家作一作比較咧。咁、 嗯、 啲專家就覺得，咦？其實如果我哋將13轉做15咧，咁可能咧就會幫到多啲人。咁、 okay. 所以就有個咁嘅建議咯。 嗯，不如我哋都講埋流感方面嘅問題啦嚇。系啊，因为即系而家即系寻日都开始咗啦，呢个流感资助疫苗，即系疫苗资助计划咧吓，即系季节性流感嘅疫苗资助计划咧，寻日咧都已经展开咗啦。咁其实系即系如果市民系想去到接受呢个资助疫苗嘅注射嘅话，咁其实乜嘢人合乎资格可以去边度去接种咧？ 如果去我哋有几种唔同嘅做法嘅。咁有啲譬如院舍人士咧，我哋15月5日之後咧，就我哋之稍後時間咧，其實會有安排去院舍嗰啲防疫接種啦。學校咧，我哋會有外展隊同事去學校度打針嘅。咁至於一啲唔需要去，即係唔係呢啲計劃之下咧，咁就可以去翻私家醫生嗰處。咁如果合資格嘅，如果係符合資格嘅話咧，就可以去私家醫生嗰度咧，就即係參加咗計劃嘅私家醫生咧，就可以攞到呢、這個資助噶啦。咁啊，可以最高咧就可以有260蚊嘅贊助額嘅嚇，做呢啲針。 OK， 係啦。 啊，龚医生啊，咁即系嗱，我见你咧就分两种，一种就系即系免费接种嘅，一种咧就系只系受资助，比如你50岁咁样，咁你就系受资助啦，260蚊啦。但如果你50岁又系攞综援咧，就可以免费。咁系咪即系话嗰个接种嘅途径系分开咧？即系话如果系免费嗰啲，就要公立医院啊，或者卫生署啊，而只是符合資助，即係260蚊隻，就一定要去私家診所嘅咧。 一般嚟講咧，就如果係攞綜援啊，或者係睇開一啲長期病患，睇開普通科門診，睇開專科嗰啲咧，佢哋可以喺翻醫管局啊、普通科門診嗰度去打呢個防疫免疫接受翻個流感嘅疫苗咯。 係。咁就另外有啲即係公眾咧，即係有好多即係家長啊，或者一啲病患者都擔心就話咧，即係啊，即係嗰個肺炎球菌啊，個疫苗啊，同埋流感啊咁樣。咁其實係應該係接種邊樣即係重要啲啊？因為兩樣都接種啊，定係即係可唔可以同時接種兩樣係即係嗰個情況係點嘅咧？ 其實咧就兩隻疫苗咧係可以同時候去接種嘅。一般嚟講咧因為流感疫苗同埋流感疫苗，我哋有兩款啦，一款咧就係一啲係活性啊噴鼻嘅，一啲咧就係打針打落去嘅。但係孤物論邊款都好咧，因為肺炎球菌疫苗就唔係一隻活性嘅疫苗嚟嘅，咁唔係活性疫苗咧，咁你就可以其實嚴格上嚟講咧，你任何時間撈其他另外一隻疫苗咧，其實可以係同時間接種，或者你過一兩日都得嘅。如果大家擔心咧，就可以隔14日，或者甚至乎隔28日都可以。咁所以可以係同時一齊接種呢啲疫苗噶咯。 不如请龚医生都分析一下咧，而家流感嗰个状况啦，即系头先都讲啦，夏季嘅流感高峰已经到咗啦，咁而家个情况，比往时有冇咩特别嘅唔同咧？咁而市民需唔需要好担心？有咩嘅方法可以保护到自己咧？ 哦，我哋今年嗰个夏季个，今年我哋有两个流感季节。都比較特別少少嘅，咁啊四月份到五月份，我哋有七個禮拜嘅流感高峰期啦，咁啊相對都溫和啲嘅，咁但係咧，我哋八月開始咧又有一個夏季嘅流感高峰期，咁呢個咧就係H3 嘅流感病毒啦，咁呢家我哋啲數字咧其實都係上緊嘅，咁譬如實驗室嗰啲呼吸道樣本比率就上到 13.47% 啦，咁爆發入院嗰啲比例就每萬人就 0.73 啦，咁啊繼續係有個上升趨勢，咁我哋預期咧嗰、那個個流感高峰期都會持續一段時間，咁所以咧喺呢段時間即係保障翻自己嘅話咧，咁啊除咗接種疫苗之外咧，咁大家都可以即係考慮做幾樣嘢啦。第一樣就是如果你是屬於一些本身健康有問題啊免疫力低的人士呢，你可以考慮搭車啊去人多擠迫地方的時候呢就戴返個外科口罩。咁另外一樣嘢就是如果你是有唔舒服的時候呢，你最好就出現呼吸道病徵呢，你最好就戴返個口罩啦，同埋及早求醫啦，咁同埋唔好返工返學啦。咁另外一啲嘅預防方法就譬如注意手部衛生啊，保持翻室內空氣流通啊，均衡飲食啊，恆常運動，充足休息，咁等自己即係等到自己身體好啲。咁呢啲其實都可以幫助到預防，即係預防自己受感染，同埋就算係自己受感染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減低感惹人嘅機會咯。 OK， 好啊，唔該曬龚醫生，多謝你啊。 好啊，唔該曬。 龚健行醫生咧就係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負責監測嘅。咁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係高風險人士咧，就要接種疫苗啦。咁其他人士都係最好睇下自己嘅風險，戴翻口罩啦。 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自由風，自由風又傾緊咧，而家個流感個狀況啊，咁啊，政府就話咧係夏季嘅流感高峰已經開始咗啦，所以喺尋日咧亦都開始咗咧就係疫苗資助計劃啦，或者都補充多少少資料先啦。咁呢個合資格嘅市民咧就包括係六個月大至到17歲嘅幼兒同青少年啦，亦都包括係孕婦、50歲或以上嘅人士。咁佢哋咧就即係攞緊綜援嘅人士啦，咁佢哋咧係可以咧係去到1400多名啊，参加咗呢个疫苗资助计划嘅私家医生嗰度咧，就去接种呢个嘅流感疫苗噶。咁而咧就系下个阶段咧，亦都会由10月5日咧开始咧，政府亦都会安排咧一啲嘅外展服务咧，去到院舍同埋咧学校嗰度咧，就为相关嘅人士咧接种流感疫苗噶吓。 因为有好多种讲法啊，当然啦，即系流感而家都开始系高峰期啦。咁亦都有啲人都擔心咧，因為過往咧即係幾年咧都一路戴開口罩，咁即係咪即係你嗰個免疫力啊接觸病毒嘅機會少咗咧咁樣？咁所以如果嗰個高峰期一嚟嗰陣時候，咁變咗嗰個免疫力低嗰陣時候，嗰個感染嘅機會又會大咗，咁會唔會即係通過即係接種疫苗或是一啲個人人士咁啦，即係可以減少即係受傳染嘅機會咧咁啊。 係嗱，呢個時間不如我哋都關注咧，就係兒童嗰個感染流感之後嘅狀況啦。因為開學之後咧，都有唔少嘅學校爆發咗呢個流感嘅群組啦。咁而咧，亦都係早前咧有一位嘅5歲女童咧，因為甲型流感咧併發症而死亡嘅事件嘅。點樣去分析呢啲嘅情況咧？我哋電話旁邊請嚟港大醫學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叶柏强医生啊，余医生你好， 余医生你好， 余光永祥你哋好， 系，不如先请同先请你同我哋分析一下咧，有关于儿童感染咗流感之后咧，系一啲嘅严重并发症嘅个案啦，点解会引发脑炎嘅咧？咁而嗰个危险度有几大咧？ 係啊，多謝你哋俾機會我可以同大家分享翻啲重要嘅信息。嗱，其實咧，流感咧喺香港咧，一路以往咧，喺未去到有新冠之前咧，其實每年都有兩段時間係會有爆發高峰期嘅。通常咧就喺冬天大概一月去到三四月度，另外咧就夏天大概七八月度。嗱，以往咧我哋見流感，特別係甲型流感咧，其實對於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通常咧係有機會有啲比較嚴重嘅併發症，除咗頭先講過嘅可能腦病變啊、腦炎之外咧，其實有支氣管炎同埋肺炎咧都係比較高嘅風險嚟。不過咧，以往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年紀比較細小朋友咧，身體對流感咧有一定嘅抵抗力，可能係曾經打過疫苗啦，亦都可能喺學校啊，喺過往呢一兩年入邊咧有互相嘅傳染接觸啦，所以其實咧嗰個免疫記憶咧係令到小朋友中咗流感之後咧嗰個併發症少咗好多，但係。過往呢幾年大家都留意到啦，因為新冠疫情嘅控制，令到我哋戴口罩啊，同埋互相接觸嘅機會少咗，所以大部分我哋而家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咧，其實身體咧係冇經歷過流感嘅感染，簡單講咧係冇咗一個保護嘅作用。如果有小部分嘅小朋友咧係從來冇打過流感疫苗，而真係面對翻而家重新新一波嘅流感爆發嘅話咧，其實本身流感特別甲型流感係可以直接刺激到我哋嘅腦部，令到有腦水腫，同埋令到有腦細胞壞死。呢一啲嘅腦病變咧，其實已經足以令到小朋友會抽筋、缺氧，甚至係死亡嘅。 嗯，咁即系话个儿童咧系究竟个免疫力如何咧，会影响到佢引发严重并发症嘅机会系咪啊？ 冇错，其实咧如果一般身体健康嘅小朋友，而又打齐咗流感针，有足够嘅保护咧，喺正常嘅情况咧，因为喺翻学嘅时间咧，好多时候互相都有啲轻微嘅传染咧，去到流感高峰期咧，其实个保护性系非常之高。 嗯，咁同家长有冇啲咩嘅建议咧？即系一旦佢自己小朋友佢感染咗流感之后，佢需唔需要好担心会引发呢啲嘅咁嘅严重嘅并发症咧？ 第一當然最重要就是而家我哋大家都知道呢一排呢，其實雖然已經去到九月尾差唔多十月頭啦，但係呢其實呢一段時間我哋見到呢嗰、那個流感個爆發呢係有重新再惡化返嘅跡象嘅。我哋見到呢其實過往呢一個星期呢，其實流感嗰個爆發率呢佔咗我哋而家嗰個病毒嘅測試呢差唔多有13%以上。所以呢其實好多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呢都係因為流感個爆發呢而需要睇醫生甚至係入醫院嘅。所以家長我諗除了要做好预防的措施之外，如果真的见到小朋友有早期有发高烧啊，特别你见到他可能个人有些神志不清啊，或者有气促啊，吃东西没晒胃口，持续呕吐啊，其实应该尽快带他看医生。因为如果我们知道了有些早期的流感的症状，当我们确诊了流感之后，其实有一些抗流感的药物是非常有效。 阿叶阿宇生啊，有好多家长咧都有一个迷思咧，就话咧即系啊，而家开学啦，咁所以变咗咧就接触到即系病毒机会大啦，互相传染啦咁样。咁有啲家长就话啊，即系如果即系一啲即系伤风啊、流鼻涕啊、两身咳啊咁样，都翻学啦，咁样即系如果唔系咧，你就即系接触唔到病毒，成日都会喺屋企保护住咧，你就嗰个免疫力咧就越嚟越差啦，即系嗰个感染咪仲严重咁啊！但有啲又惊住咧，即系而家好多个案又话有即系并发症啊咁啦，咁变咗有少少即系唔舒服咧，都系稳阵啲啦，都系唔好即系翻学啦咁样。咁其实系即系家长应该其实点样做先啱咧？ 系一个问题问得好好啊！我谂咧，如果当家长好关心自己小朋友，特别系想佢哋有足够嘅保护咧，第一样嘢一定系当而家刚刚进入翻嚟紧就快另一个流感高峰期之前咧，尽快帮小朋友安排接种流感疫苗。因为流感疫苗咧，其实系需要大概两个礼拜之后咧，先至可以喺身体产生抗体。所以咧，喺而家九月尾十月头咧，尽早接种咧，其实有机会可以喺啱啱冬季流感爆发之前咧，令到小朋友有额外嘅保护。咁到时咧，就算小朋友唔好彩，真系接触到流感咧，佢有并发症或者有重病嘅机会咧，就细咗好多。但系同时间咧，就如果当小朋友系有中咗流感或者其他嘅过滤性病毒，令到佢有发高烧。特別咧係咳嗽啊，不斷咁打乞嗤啊，其實家長咧係絕對應該咧幫小朋友安排喺屋企先休息翻三四日，令到個消退定咗， 同埋咧個人喺有足夠嘅體力之下咧，先至重新翻返學校。簡單講咧，就如果當小朋友有呼吸道嘅症狀啊，同埋發高燒咧，其實應該暫時避免唔好翻學，同埋真係必須要出街嘅時候咧，其實都應該戴口罩。 嗯，你點樣去評估而家兒童接種流感疫苗個比率咧？因為即係政府都講啦，咁因為即係展開咗呢個嘅外展嘅接種服務之後咧，咁其實幼稚園已經有七成咧係參加咗呢個疫苗接種計劃啦，小學都有九成咧係參加咗呢個接種計劃。咁其實個接種率係咪已經都好高咧？還是你覺得仲有上升空間呢？ 絕對有上升再進一步改善的空間。因為在今年大家知道自從新冠的疫情控制得穩定了，開始放鬆了防疫措施之後，其實由3月開始放寬，4、5月左右就已經有比較大型的流感爆發，去到夏天7、8月甚至現在來到9月都繼續有嚴重的爆發。其實這一排在9月剛剛第三、四個禮拜，我們見到在學校的爆發比起剛剛開學9月初的時候，其實惡化了兩三倍。咁所以其實當小朋友要翻到學校咧，其實佢有機會中流感或者有重要併發症嘅機會咧，風險高咗好多。所以咧，其實喺呢段時間，我哋檢視翻過往我哋嗰個流感疫苗嘅接種咧，其實係並唔理想嘅。就算我哋講緊咧，而家喺新一季，我哋好期待已經有大概七成到嘅幼稚園報咗名啦，咁可能有九成到嘅小學或者五成到嘅中學係報咗名啦。但係因為呢啲學校入邊咧，其實根本都仲有好多家長咧係心大心細，亦都係冇打算幫小朋友接種流感疫苗嘅。所以咧，其實我好希望喺度呼籲咧，如果未參與呢個外展接種計劃嘅學校，特別係有差唔多一半嘅中學咧，我希望大家咧就盡量爭取呢個機會，各位校長同埋校董會咧，盡快幫小朋友安排翻有機會學校做流感接種。如果個別嘅家長咧，就更加要小心，因為咧，當你喺九月、十月開始咗接種流感之後咧，希望可以令到小朋友嘅保護咧大大加強。我哋特別擔心咧係五歲以下嘅小朋友，因為咧其實中咗流感令到有嚴重併發症，甚至入醫院嘅組群咧，其實零到五歲咧先至係最高危嘅黃金嗰一個時間。但係正正咧呢一類嘅小朋友，如果係第一次接種流感疫苗嘅話咧，其實佢係需要打兩針，而要相隔咧四個禮拜以上嘅。所以九歲以下嘅小朋友咧，應該更加要盡快接種。 OK， 葉醫生啊。跟住落嚟又想同你傾翻新冠病毒啦，因為都即過一段時間我哋復常啦，咁大家都可以可能係比較少咗留意，咁但係早前咧世衛有警告咧，係多個地區嘅新冠疫情嘅死亡同埋入院率都有上升，咁而咧就係中東同亞洲部分地區咧感染新冠嘅死亡人數咧係正喺度增加緊啊。咁你點樣睇而家個新冠疫情嘅發展咧？香港會唔會迎嚟新一波嘅疫情嘅咧？ 係，我諗大家都有留意到啦。其實過往呢幾個月咧，雖然香港咧嗰個新冠疫情咧似乎控制係比之前好咗好多，但係其實喺西方國家，包括咗喺美國咧，其實有一啲新嘅新冠嘅變種病毒，其中一隻咧叫做 EG.5 咧，其實喺美國嗰邊咧係高速流行緊，變成咗一個新嘅主流。咁全世界咧，其實呢一隻新嘅變種病毒 EG.5 咧，已經佔咗超過四分之一嘅啦。不過好彩嘅地方咧，暫時香港咧，我哋呢一類嘅個案咧並唔多。不過咧，就大體上咧，我哋見到嚟緊呢段時間咧，因為新嘅變種新冠病毒咧，其實個傳播性係高咗嘅。雖然個殺傷力咧並冇以前咁高，我哋一般嘅估計咧，如果曾經接種過新冠嘅疫苗，又或者係曾經感染過新冠病毒嘅話咧，大體上咧過咗六個月之後咧，就開始咧嗰個抵抗力會下降，重新感染嘅機會會高咗好多。啱啱嗰一波嘅新冠嘅疫情咧，大概係喺今年嘅四到五月，所以我哋估計咧嚟緊去到冬天，大概11月到12月度咧，好大機會喺香港會有新一波嘅新冠疫情爆發。所以咧，各位市民要做好預防嘅措施，特別如果屋企有老人家或者小朋友係未接種新冠疫苗嘅話咧，其實應該盡快安排接種。 係嗱，你見到而家香港比較常見嘅新冠病毒變異病毒株係邊啲咧？咁而有啲地方已經引入咗，譬如係針對 XBB.1.5 嘅XBB.1.5 嘅疫苗啊。咁香港有冇需要引入呢一類嘅新嘅疫苗咧？ 問得好啊！其實咧就大家知道啦，新冠疫情喺香港已經有三年多嘅時間啦。其實我哋喺第一期同埋第二期之後咧，其實個病毒一路變種緊嘅。嗱，而家香港流行嘅咧，仍然都係同我哋之前類近嘅 Omicron 嘅變種病毒。咁暫時咧喺西方國家嗰邊，暫時高速傳播嘅病毒咧，喺香港咧暫時嗰個百分比並唔高。不過咧接種咗新冠疫苗，包括咗而家香港已經喺市面上可以 接種到的新冠疫苗呢，其實對預防中了新冠疫情之後有重症或者死亡是可以非常有效的。但是嚟緊呢段時間呢，我哋都好希望呢政府特別呢而家嚟緊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呢，希望可以盡快呢再討論返我哋可唔可以香港考慮引入返而家係一個新嘅針對 Omicron 新變種病毒嘅一個疫苗，令到可以更加對症下藥地咧，減低咗我哋呢個 Omicron 變種病毒嗰個感染嘅風險。 好啊，唔該曬葉柏強醫生，多謝你啊。 多謝 曬。葉柏強醫生咧就係一位兒科醫生嚟嘅，兒科專家嚟嘅嚇。咁我哋呢個話題咧，或者傾到呢度先嚇，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傾啊。 公共廣播95年，聽見香港，聯繫你我。 我是单车运动员洪松任，早在80年代已经客串港台的体育节目，最喜爱的节目当然是港台体坛123，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年，联系香港。 第19届亚运会， 中国香港体育协会 K.O. 林匹克委员会会长霍真廷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今年嘅亚运会终于开幕啦，好开心见到运动员再次踏上比赛场，一展所长。受到上年嘅奥运佳绩鼓舞，香港运动氛围日渐浓厚，亦见到运动员有无限嘅潜能。希望大家保持个正能量啦！特别为我哋香港运动员加油打气，大家关注今年嘅杭州亚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5啦，潘永祥，我哋中秋节咧就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咁但系各位香港人，大家系咪真系快乐咧？咁啊，可能大家都可能见到而家个经济啦，可能都比较疲弱啲啦，咁需要一啲嘅政府做啲嘢去到刺激啦，咁或者大家对于复常之后嘅生活啊，究竟系咪真系大家预期之中嘅咧？有好多嘅挑战都仲系要去解决啦，吓。 是啊，即係好多朋友都聽話啊，即係好幾年嘅即係疫情之後咧，咁即係而家復常啦，咁即係多以去玩一下啦，咁有啲可能是短線啦，有啲係長線啦咁樣，咁所以變咗俾我感覺咧，即係整體嚟講咧都係開心咗嘅喎。 嗯， 咁但係似乎好似做啲調查報告，咁又好似。即係個開心指數又低咗，究竟點解咧？ 係啊，嗱，有一個機構咧，都多年嚟就係做呢個香港整體開心指數嘅調查嘅，咁就嚟自咧係和富社會企業啦，咁做咗一個香港開心啲。嘅一個研究啦，咁夥拍一啲嘅機構去做一個香港人嘅調查啦，咁就話咧喺七月期間，今年啦嚇，就喺網上面收集咗咧就係1200多份嘅問卷啦，咁就睇下香港嘅整體開心指數咧係幾多分啊嚇，10分滿分，咁就發現咧呢個嘅指數咧就係跌破咗6分嘅，咁就係咧今年係錄到5.88分，就創咗呢個2018年起咧呢個調查以嚟嘅新低啦，咁而咧都有24%的受访者觉得自己不开心，那个比率也是比去年是升10%。另外就也看就究竟有些什么人士那个的精神状态是比较差一些的。精神不健康啊，觉得自己精神不健康的人士呢都是个比率是增加至到接近30%啦。尤其是呢就是一些照顾者，特别是照顾长期病患啊，或者是有需要的年长父母或者子女的精神状态呢，他是特别差的。咁之后呢就是 5.31 分嘅啫，咁比起呢就是非照顾者的 6.08 分呢是低的。咁大家都见到呢可能是一些嘅特别的人士呢是特别需要可能受住一啲嘅精神壓力啦，特別需要大家去關注一啲佢哋嘅精神健康啊。咁點樣分析今次嘅結果呢？不如都請嚟咧，今次有份做呢個調查嘅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東華學院護理學院副院長負責研究嘅，亦都係呢個香港開心啲嘅顧問林青教授啊。教授你好， 林青教授你好。 兩位主持人你哋好啊，多謝你哋嘅介紹，好清楚啊，你個答案出嚟。 係，除咗照顧者之外咧，我仲見到譬如話係一啲待業者啊，同埋青年人咧，嗰啲精神健康都比較差啲喎，係嘛？有咩特別嘅發現咧？ 呢、這個頭先你哋講得好好啦，即係護膚社會企業同東華學院咧合作呢個研究咧，其實就唔係即係今次噶啦，之前一路都有做。咁我哋頭先你講咗個字嘅，我覺得都幾正確嘅，就話好驚訝。咁我第一次做嗰陣時都幾驚訝，因為大家都預期啊，會唔會疫症過去曙光再來，大家都係會好開心咧咁樣。咁但係喺年頭嘅時候做。職場開心指數啦，又跌破五啦，跟住家庭開心指數啦，又跌破五啦。因為和富社會企業唔單止做一個指數，其實每年都做三至四個指數。咁呢個整體開心指數咧，同我哋上面嗰兩個指數咧，係好 consistent， 好一致嘅，都係跌破5.88咁今次。咁呢六年嚟最低啦。咁頭先你講嘅包括我哋新家嘅題目就係講緊有冇有照顧者定唔係照顧者嗰種。咁即係入邊都仲有再細分。嗰、那個照顧者係照顧有問題，即係講緊有問題，即係長期病患啊，或者係有特別需要照顧嘅小朋友嗰兩類長期病患嘅老人家同特別照顧嘅小朋友，都係最低最低嘅嗰啲。咁加咗佢之後咧，我哋更加見到嗰、那個數據嘅即係現實性啊，即係反映到現實真係照顧者特別辛苦。咁另外頭先你都有講待業嘅，咁亦都係個開心指數特別低嘅。咁而開心指數低嘅同時，我哋都有量度埋佢哋嘅精神健康狀態，都係特別差嘅。再量度埋咧，用九條題目咧去量度嗰個嘅抑鬱狀態，都係特別抑鬱嘅。咁所以就成個一氣呵成，但係咧就係冇乜瑕疵咯，即係全部都齊曬，即係嗰堆人全部都好辛苦。簡單講， 嗱我哋咧就轉頭聽完新聞之後，再同阿教授傾多陣啊。 好 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啊，问下各位听众，你有快乐吗？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案，至今有18人被捕。香港同澳门在星期二至到四采取联合行动，澳门司警拘捕两名男子，检获大量现金、赌场筹码等总值大约650多万，并且冻结一些赌场户口，共820万资产。香港警方就搜查6个目标单位，拘捕两名男子，在单位搜出大量现金、名表以及用火漂白水、碎纸机等销毁的文件。警方说已经锁定目标人物身份，相信是集团较为核心的角色，但部分人已经不在香港，警方会透过国际协作机制，希望将他们绳之于法。警方表示被捕人士全部是香港居民，不涉及黑社会，将会动用刑事部所有资源，以及启用俗称超级电脑的重大事件调查及灾难支援系统。警方会继续与海外交易平台接洽，追踪虚拟资产去向，暂时已经冻结总值500万的加密货币资产。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已经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推出一系列的支援及优化措施，带领社会一起拼经济、拼发展和拼竞争力。他在下个月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将会提出政策措施，为本港经济再添新动能。李家超出席一个商会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国际贸易市场发生很大变化，地缘政治、金融紧缩、科技发展和新冠疫情等都影响市场对商品的需求，本港生产商和贸易商都面对挑战，但强调他们面前机遇更多，因为在国家“十四五”规划支持之下，本港将会继续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他又说，为了协助业界，当局有为商家拓展新市场，支援企业开拓内销业务，并且同时寻求与更多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 外交部表示，根据中美双方达成的共识，并且应美方邀请，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在华盛顿和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举行中美亚太事务磋商，双方围绕中美关系、亚太地区形势、各自地区政策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建设性地交换了意见。孙卫东展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石，并且就美国推行所谓印太战略和南海等问题表明中方立场。中方强调，中美在亚太开展良性互动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亦都是地区国家的共同愿望，双方同意继续就亚太事务保持沟通。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新界是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星期日早晚大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先提翻你，下角道往中环方向，近住金钟港铁站咧，曾经咧系有坏车阻路噶，咁车龙暂时都系有待消散啦，一带较为车多。而较早前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龙蟠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过海龙尾系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较为车多，大老山隧道去翻沙田嘅车龙系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路面情况，九龙区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启业村车多，龙尾系去到九龙湾站；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系去到康德道；新清水湾道往坪石方向车龙系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来回方向都是较为车多繁忙的。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下村至到银线湾道回旋处一带都是车多。至于影业路往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都是车多繁忙，车龙是去到宝林北路近住景林村和宝顺路近住将军澳体育馆。另外提醒大家，由而家起至到听朝的凌晨3点钟，维园对出的部分告士打道、唐街、八德新街、纪利佐治街、京士顿街和兴发街会因应人潮情况而封闭。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时刻留心，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板送咗啲月饼俾我哋，一人一盒。佢话估到就有份。 好嘢，呢盒系斑斓月饼，我叫兰子一定系送俾我噶啦。 呢盒系榴莲月饼，一定系俾榴莲噶啦。 呢个咧奶皇流心啊 ，Ada， 你做事又流心又用心，一定系送俾你啦。 冰皮月饼系阿彪出谜题时候够晒酷，冰皮系俾你嘅。 得翻一盒，唔够俾超人同桂林。 我明啦，呢盒系双黄月饼，佢哋平时成日唱双黄，双黄莲蓉系送俾佢哋嘅。 开心日报祝大家花好月圆， 中秋节快乐！ 行政长官会喺10月公布第二份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同我嘅团队希望听取你哋嘅意见，一齐为民生。拼经济，做实事，共建更美好家园。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因为梦想，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成为战友。 因为梦想，即使接风沐雨，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依然一往无前。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朱正廷、白树锐不可挡。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自由风，自由风，你就倾紧你快乐嘛吓？咁啊，有一个团体咧就做咗一个网上嘅调查啦。咁就今年七月咧就做咗1200多份嘅网上问卷啊，就显示咧香港嘅整体开心指数咧系十分满分嘅话咧系得5.88分，系2018年嘅新低点嚟嘅。咁呢个又系咪大家各位听众嘅心情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潘永祥啊，咁我哋头先咧就同紧咧就有份做今次调查嘅一位学者倾紧啊，咁就系东华学院护理学院副院长负责研究嘅，亦都系香港开心啲嘅顾问林清教授啊，请翻佢出嚟先，教授你好。 一路都喺度，唔使担心。 嗱，头先就讲到话咧，嗱，而家社会已经从疫情之中复常啦，咁理论上都应该开心噶嘛，咁点解得出嚟个数字系即系几年以嚟嘅新低咧？你有冇啲咩嘅分析啊？ 如果讲纯粹讲数字嘅话咧，我觉得呢个数字系真系同我哋之前做过几个嘅指数嘅情况咧都一样，无论系家庭开心指数或者系嗰个职场开心指数。咁而咁多年咧睇翻嗰个指数咧，我哋由2018年一路咁样每年都做一个横切面嘅调查，每次都系收千，即系都有千几人嘅回应嘅时候咧，2018年系相对高啲嘅，咁2019年又社会运动跌到6.1几啦。跟住疫情6.1、6.2啦，跟住再疫情繼續持續，都係咁上下數。咁喺疫情有少少反彈嘅時候咧，嗰一下就跳得幾高嘅，6.45咁啦，咁上下啦。咁但今次又再跌翻落嚟。我即係我哋睇同唔同嘅即係教授或者學者都有去即係理解過呢件事。咁但係都見到一個現象，就係社頭先你講得嗰句好啱啊，社會復常，社會。即係一個掣咁啪一聲咁樣就話啊，我哋冇事啦，我哋復常啦，我哋跟翻以前嘅做法，我哋經濟要點樣做，我哋個生產力要去翻幾多，我哋嘅消費指數要點樣，我哋要賺翻幾多錢，我哋有幾多個 project 要跟緊咁樣。 嗯。 咁但係即係政府啪個掣，或者叫社會啪個掣，大家人喺嗰個創傷翻嚟嘅時候，係咪一啪個掣就可以即刻似以前咁樣哇繼續？即係 100% 咁樣工作翻曬，100% 咁樣係照顧屋企，做翻曬所有以前要做嘅嘢。咁有啲冇咗嘅嘢係咪有翻咧？嚇、啊，咁呢、這個我覺得係即係個創傷後遺症之後都未能夠真正叫做復康或者復即係個復常，即係你個社會復常，你話復常，咁但係啲人係咪 ready？ 係咪已經準備好去復常咧？咁呢個就有待少研究再睇睇啦，呢、這個就我哋覺得就未係咯。 嗯，林教授啊，即係會唔會有啲情況咧？即係可能唔開心啊，或者你點睇嗰件事物咧？好多時即係發自你點去諗，即係點樣去諗一件事情咁樣。咁就會唔會即係喺過往疫情嗰陣時候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啊，都係經濟差咁樣。即係我哋環顧，即係外國咧，即係仲更加差過香港。即係我哋香港都政府有陣時有啲資助啊咁樣，咁所以變咗，即係佢覺得即係呢個疫情嘅時候都係咁噶啦。咁所以變咗佢哋就反而咧，即係都即係預咗啦。咁反而冇乜大嘅期望。咁但係即係復常之後，即係可能會唔會即係大家都覺得應該啊整體嚟講應該會好咗嘅，經濟好咗嘅，做生意人都覺得啊，即係我哋會唔會即係整體個消費力又會強翻啊咁樣？咁但係會唔會即係佢個期望越大嗰時候，反而得唔到嗰時候，佢反而失望越大嗰時候，反而作個更加覺得唔開心咧？ 啊，會啊會啊，主持人你呢個提呢、這個提議或者呢個睇法咧，我哋都有討論過， 係 個落差嘅問題啊。因為我哋問嘅問題咧，其實就唔係一啲，即係我哋問你知啦，即係社會學嘅研究或者一啲叫所謂呢啲主觀性嘅量度咧， 而 我自評噶嘛。咁佢覺得點樣就係點樣，我哋又唔會話 challenge 即係挑戰你，喂你係咪真係咁？即係抽支出嚟睇下係咪真係咁先？冇呢啲辦法去量度嘅，一定係問佢嘅。咁但係我覺得個指數準確嘅地方咧，在於佢係配合咗 其他嘅指數一齊跌啊嘛。咁即係話我唔係得一個指數問題咧，我哋都有問到 PHQ9 一個國際公認嘅攞嚟量度抑鬱嘅指數，呢個抑鬱指數，抑鬱同開心係有啲關係。但我唔係直接話抑鬱等於唔開心，我冇咁講過。但係兩者咧有一個關聯性，大概 0.6-0.7， 所以幾高嘅關聯性啊，一就最高啦。0.6-0.7 叫我哋叫 moderate 嘅中度強度嘅一個關聯性。喺呢個咁嘅前設之下咧，嗱呢個前設唔係我講，係咁多年嘅學者都係咁做出嚟嘅。咁就變咗咧。佢同呢個嘅開心指數咧拍住一齊跌嘅話咧，我哋就相信個指數真係跌咗啦。而跌咗原因，好大機會就係個主觀感受達唔到一個預期。呢個我同意你講噶，其實我覺得好多指數都反映緊同一件事其實。 OK， 跟住我落嚟，我哋又要關注一啲特定嘅社群啦。咁佢哋嘅精神健康咧，喺今次嘅調查裏面係顯示係比較差一啲嘅。頭先都引述到咧，就關於係一啲照顧者嘅精神健康狀況啦。咁今次嘅調查咧，就發現係特別係一啲照顧長期病患啦，或者係有特別需要嘅年長父母或者子女嘅時候咧，呢啲嘅照顧者佢哋嘅精神健康自評嘅時候咧，就係一個5.31分啊。咁就比一般人係低一啲嘅。嗱，近年咧，我哋都聽到唔少一啲同照顧者相關嘅一啲社會唔開心嘅新聞啦，嚇，咁可能出現一啲嘅家庭嘅唔開心嘅事件啦。咁其實大家都知道照顧者辛苦嘅，咁但係事實上，佢哋個精神壓力啊係有幾大嚇？今次嗰個嘅調查睇唔睇得出嚟？咁同埋就係係咪都一個係好需要正視、好迫切要需要正視嘅問題咧？ 啊，系啊，呢个我估我哋今次做咧，其实我哋以往咧，和富呢个嘅调查入边咧，就冇加到照顾者嘅题目嘅，即系我冇特别将佢分类嘅。但今年特别加咧，就系我哋都喺大学教书啦，咁所以喺近呢五年至七年应该有，政府系多咗，或者我哋学者入边咧多咗研究咧，照顾者佢哋个 burden 嘅，即系佢哋个压力啊，佢哋个困难啊，佢哋嘅难处啊，亦都因为。我哋復康在社區啦，我哋好多時將啲我哋嘅家人，如果喺醫院離開，即係離開咗醫院能夠出院嘅時候咧，我哋都唔想擺佢老人院住，我哋都想我哋睇咩，我哋屋企可唔可以自己照顧到佢咧？這個狀態講緊，即係因為即係居家安老啊，或者係在家照顧長者係長者喜歡，而家長者多咗咧，加上係咪？咁但係長者好多時都係長期病患啊嘛。咁而家一個照顧者，如果真係咁樣去照顧嘅時候，我哋政府話我哋鼓勵你咁做。咁有冇配套嘅支援俾你咁做呢？咁原來哇，大家即係我哋逐少少講食咗啊呢個咁嘅做法，我哋又接受咗政府呢個嘅提議，我哋知道咁樣對我哋嘅長者最好，因為冇一個長者鍾意住老人院，基本上都鍾意住返自己屋企嘅。喺狀態之後，我哋今次專登加入題目嚟問，我發覺一睇哇，真係唔開心就好唔開心㗎啦，佢哋跌得好低分，尤其是頭先你講嗰兩種呢，即係子女又長又特殊照顧嗰種，或者老人家需要有長期病有長期病患嘅老人家啦，咁樣呢兩種都係好低分，開心嗰度就唔開心啦，一定。原來無論抑鬱嘅情緒啦，以至佢哋嗰種精神狀態咧，對比起一般嘅市民咧，一般市民已經低分㗎啦，係再低好多啊，5.88對應可能定5.41同5.63，即已經係低，再要再低好多。咁都真係值得關注呢、這個，我即係更多學者要更加研究一下點樣支援照顧者，因為佢哋重要嘅喎。減少了很多我哋例如社區嘅資源，擺咗喺醫院啊或者老人院身上，嗰啲好貴嘅資源嚟嘅，其實。 咁唔知各位聽眾咧，有冇啲都係照顧者咧？咁聽到呢個嘅調查結果。大家作為照顧者有冇啲嘅咩同感感受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嗱，教授話咁早前咧都有一宗嘅事件咧，就係一名嘅照顧者嚇，佢係媽媽嚟嘅，咁佢就因病入院啦。咁但係後來咧，佢照顧嘅兩名係中年有智障問題嘅仔咧，咁就被發現咧喺餓死咗啦。咁事件都係令到咧就係大家關注呢個照顧者嘅問題咧，都係政府有好多跟進嘅行動嘅，包括。就是委托机构啦，去做一啲嘅24小时嘅热线服务啦，以及咧就系亦都系多啲资讯咧，俾啲照顾者可能系一啲嘅暂托嘅服务啊，或者系多一啲嘅财政嘅资助喺关爱基金嗰度。咁你觉得而家呢啲嘅措施系咪足够咧？有冇真系系咪真系照顾到呢啲照顾者嘅需要咧？ 呢件事当然系一个悲剧啦，但系都几肯定系冰山一角咯。咁反映咗出嚟，即係有時我哋學者好無奈嘅，反映咗啲事出嚟，係咪有政府跟進或者有團體跟進？咁有梗係好啦，咁我哋每個學者都係專注一範一個範疇嘅研究。 咁我哋見到揭露咗出嚟，見到有揭露咗出嚟，咁希望政府都關注。但我開心係政府願意關注，其實願意擺多少少，亦都願意調查一件事。可能因為呢件事揭露咗啲嘢出嚟嘅時候，就更多嘅資源啊擺喺照顧者身上。立高院嗰啲會唔會再討論下喺關愛基金再擺多啲唔同嘅範疇？而你頭先講嗰個例叫 respite care 咧，即係暫托呢啲咧，其實都講咗好多年。我讀書嗰時九幾年讀書已經講緊 respite care 呢樣嘢噶啦。都做到，即系唔好话做到话好多研究啦。但系呢个都系好需要嘅一样嘢。但系香港都唔系好多呢啲咁嘅即系服务俾到市民咯。 阿林教授， 可以更加好嘅，即系我哋而家系开始留意到，一路做嘢都更加好。唔好意思，打断咗你 ，sorry。 系阿林教授，即系嗱，似乎而家睇到因应近期事件咧，咁政府亦都即系关注咗，亦都即系多啲资源去即系喺一啲照顾者嘅身上啦。咁其實過往咧，其實即係除咗話政府要有啲資源之外咧，其實嗰啲照顧者咧本身咧，知唔知道即係點樣去尋求協助啊，同埋去爭取啲咁嘅資源咧？咁樣即係因為我哋都聽到就話即係即係個媽咪即係去咗醫院嘅時候咧，可能佢都未必知道原來要揾啲咩人助去幫助啊，同埋有啲咩資源咧可以幫到佢嘅。咁即係整體嚟講，即係依照顧者去得唔得到一啲資訊嘅咧？ 其實應該有一部分嘅，即係我都曾經在醫院工作過啦。如果喺一啲嘅叫復康嘅醫院咧，那個病人嚟即係叫 discharge 即係出院嚇。咁無論社工啦、護士啦，佢哋都會睇一睇成個病人嗰個整體狀態，需唔需要有啲嘅跟進嘅人去上門跟進啦？使唔使啲 referral 啦嚇，即係轉介去俾某啲嘅中心啦？而各區咧都有啲嘅NGO 啦，所謂嘅志願團體咧，有啲嘅類似嘅咁嘅工作，有啲係 peer group 嚇，即係大家都係同一個都係照顧緊一個智障嘅爸爸媽媽嘅，或者係叫失智症嘅爸爸媽媽嘅，咁佢哋大家一齊 share 翻，即係叫分享翻啲資訊啦，邊度可以揾到啲咩資料，係有一啲咁嘅形式嘅，即係有啲咁嘅做法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嗰個小朋友啊，佢有需要特殊照顧，但佢未入到院，未去到咁嚴重，咁有冇咁樣嘅跟進方法咧？咁呢個我即係抱歉，我係唔係好肯定。 Okay. 我唔係唔知，我唔係好肯定，我都唔好知、okay. 好，時間關係啊，同教授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 多謝你。 係林青教授咧，就係東華學院護理學院嘅副院長嚟嘅。 色無限，藍色。色無限，藍地球。 杭州亚运，香港派出庞大代表团出战。其实今届亚运，香港曾经在2010年有意申办，不过由于立法会未能够通过拨款，计划最终失败。过往香港申办过2006年亚运，最终输给多哈，无缘主办这项盛事。田径就是香港历来首个在亚运拿到奖牌的项目。沙维亚在1954年马尼拉亚运男子200米夺得铜牌，2018年吕丽瑶在女子100米栏赢得铜牌，成为第二位拿到亚运奖牌的香港田径运动员。保龄球项目是香港的传统强项，1986年已故女选手车菊红为香港带来历史的第一金，1998年曼谷亚运另一位的保龄球选手许祥国成为香港史上第一位拿到亚运金牌的男子选手。同届男子的桌球团体项目以及男子单车选手黄金宝都赢得金牌，这一届香港历史性拿到五金。数到金牌数目，和2010和2018年港队同样获得八金的成绩。讲到香港的传奇选手，不得不提吴家乐。这位女运动员是唯一一个在两个不同项目都拿到奖牌的香港运动员。1986以及1994年亚运，吴家乐在游泳接力项目拿到一银一铜。1998年曼谷亚运，她转战赛艇拎到两面银牌，创下历史。2010年广州亚运，香港男子足球代表队表现备受赞赏。港队抽签遇上亚联酋、乌兹别克两大的西亚强队，首战亚联酋，陈文辉81分钟的入波协助港队逼和1-1。第二场对住乌兹别克，凭住陈伟豪下半场的入球以1-0赢出。第三场就以4-1大胜孟加拉，以小组的次名出线。之后的两届香港队都能够突破分组赛。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52，咁呢一节咧，我哋又关注咧系青少年嘅精神健康啦，潘永祥。 系 咁，而家开学嘅时间啦，开学冇耐啦，咁其实对于学生嚟讲咧，都有好多嘅转变啦，咁佢哋适应啦，咁其实都系需要咧系有啲即系可能会承受一啲嘅精神压力嘅。咁啊，究竟啊，我哋点样睇呢啲嘅精神青少年嘅精神健康问题咧？可以点样帮佢哋咧？吓，我哋电话旁边请嚟一位香港游乐场协会赛马会平衡心间计划计划主任郑玉薇啊，郑玉薇你好， 郑玉薇你好， 两位主持你哋好， 不如请你分析一下咧，而家啲学生咧吓，咁其实以你接触咧，系面对住乜嘢嘅问题所困扰佢哋嘅情绪咧？ 嗯，好啊，好啊，咁其实咧，我哋呢段时间呢三几年啦，所接触到嘅年轻人咧，好大程度我哋见到咧都系好受个外在环境影响嘅，因为讲紧佢哋咧都真系喺疫情前后啦，有好多转变啦，成个社会嘅气氛啦，加上经济嗰个状况，呢啲因素咧，其实都令到佢哋要喺好短时间里面，讲紧系三几年，有好多好多嘅适应嘅问题。咁呢啲适应咧，讲紧其实譬如好似讲疫情前后先啦，佢哋就要由可能 online 上 Zoom 嘅堂变做实体，又要追赶嗰个课程嘅程度啦。咁变咗本身喺香港嗰个学习环境、那个气氛都已经系好大压力。咁我哋接触到好多年轻人。佢哋可能已經係未必有嗰個空間去正視或者處理，好好去處理，知道自己其實可能都已經好受壓嘅啦。咁已經就要去面對另一個新嘅適應。咁而至到咧，好多時我哋都會遇到有譬如我哋機構啦，今年啦，我哋都有做過一個研究，嗰、那個研究咧都係訪問咗大概2000多个6至24岁嘅兒童同青少年，咁當中咧都見到啲數據話俾我哋聽，譬如有成超過一半咧，其實佢哋係會有焦慮，有40多%咧都係會覺得抑鬱啦，有30%都係覺得好受壓。其實呢啲數字都話緊俾我哋聽，佢哋嗰個精神狀況，個精神健康都唔係好，即唔太理想咁樣咯。 鄭薇啊，即係大家知道咧，即係依幾年咧，做疫情關係咧，就變咗好多時都要即係網上教學啊，啲學生都好少接觸啊咁樣。咁我諗翻我自己以前即係啱啱小學上中一嘅時候咧，都有少壓力嘅，因為覺得好似好多學習個即係困難啊咁樣。咁但係發覺即係同啲同學傾完之後，咦，原來佢哋仲慘過我喎！即係話我嘅困難咧，原來佢哋即係仲困難過我。咁變咗大家交談嘅時候咧。咁唔多唔少，真係會將自己嗰、那個即係困擾咧，就係舒緩咗啊！又或者就算打個困難都差唔多，咪互相去研究點樣解決啦咁樣。咁但係會唔會因為而家咧，即係佢哋都冇乜機會一齊去接觸，自己嘅困難又唔知係咪人哋困難，會唔會自己比人哋更加嚴重咧咁樣？咁所以變咗佢哋就個抑鬱嘅情況會越嚟越嚴重咧。 係啊，主持你講得好好，因為咧，你正正就講出咗佢哋呢段時間就係因為好少咗一啲機會翻學啦，其實真係少咗一啲同學仔啊或者老師相處嘅時間，咁變咗咧，佢哋有時遇到譬如真係呢啲平時可以三幾句可以人同佢哋有同行者，大家都係面對呢啲咁樣嘅壓力㗎啦，或者有啲困擾、有啲唔開心，可能係同個家庭關係啦，或者朋友仔之間，佢哋可能都會有時會有啲心思，咁變咗佢哋都真係少咗機會接觸。喺疫情嘅情況底下，其實我哋都接觸到有啲係復常咗之後，佢哋翻去咧，點解會覺得焦慮咗嘅原因都係可能佢哋長時間都少咗機會同人接觸，咁變咗佢哋另外一個要適應嘅嘢就係我點樣重新要去再同人哋復上去，去有個溝通喺度。咁我哋其實社工都嘗試，即係都見到有呢咁嘅狀況嘅時候咧，我哋都嘗試睇下會唔會可以喺疫情嘅期間咧都可以做一啲網上支援，就係都希望可以恢復翻一啲同年輕人嘅溝通。 咁嘅狀況咯。 係，我想問，即係當然啦，青少年遇上轉變咧，即係焦慮啊、緊張係好正常嘅事啦。但係去到一個咩程度先至需要關注咧？咁而即係譬如話係老師、家長同埋社工等等，有啲咩方法可以介入咧？咁但係即係學生嚟講，佢又可能未必即係好想講嘢俾長輩聽，可能都係同朋輩之間嘅分享比較多啲。即係長輩喺呢啲方面又可以點樣去到介入去到幫助佢哋咧？ 其實我哋都有同好多唔同持份者有合作，咁學校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系統啦。咁我哋都好希望即係同無論喺學生層面或者喺老師層面咧，我哋都做一啲教育嘅工作。咁係希望佢哋可以譬如喺嗰個觀察上面，可以留意到同學仔一啲真係有啲狀況係會。察覺到佢哋係唔同咗嘅，譬如佢會唔會嗰段時間係少咗講嘢啊，好靜啊，甚至乎係翻學個情況都出現一啲即係翻下唔翻啊，即係呢啲都係要通過平時可能我哋有一啲教師嘅培訓啦，或者係咧家長都係啦，家長都係可以要真係要留意多啲自己小朋友嘅即係年輕人佢哋嘅有冇一啲咁樣嘅。我哋叫做就係有啲好明顯嘅反應係都俾我哋見到係同平時係唔一樣咗㗎啦，即係可能係會收埋自己啊，咁呢啲都係如果留意到嘅話，當然可以同佢哋傾到表達到個關心係最理想啦，即係都讓佢哋知道啊，其實係有人留意到佢哋係可能有啲困擾㗎喎，咁就多啲去問啦。咁如果佢都覺得係啊唔知點樣去同佢傾，咁我哋都係好鼓勵佢可以揾一啲專業人士，譬如我哋社工啊，學校就可以揾學校社工。工啊，咁样去帮手嘅。 可能朋辈之间嘅对学生嘅教育都好重要，即系譬如可能揾朋辈去倾嘅，可能都要俾一啲教育俾嗰啲朋友咧，或者话俾佢知点样去帮佢啊嘛。 系啊系啊，你我哋都呢几年咧，其实都做好多入学校咧，就系去有一啲。课堂嘅工作坊咧，系俾翻啲同学仔嘅。 好， 咁就系 时间关系，唔好意思，或者下次再有时间同你倾过啦。 好， 多谢你吓，系游乐场协会嘅郑玉薇，多谢你吓，拜拜。